为1987年6月抗争29周年，南朝鲜的民主民生和平统一主权联代10号发表了呼吁书，继承六月精神，维护民主。呼吁书指出，许多人为民主流着血汗进行了斗争，但今天在这块疆土上有维新独裁复活，民主化面临了危机。呼吁书强调，要把六月抗争精神重新铭记在心，奋起投入维护民主的泛国民斗争。